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 像沙哑的歌，再大声也都是给你。爱是用心吗？不要说话。

纯白棒球帽，墨绿色衣角，时间静止的美好，默契发生在每个下一秒，爱上同一种口味。 所以 张过去的 CD，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。 有时会突然忘了，我还在爱着你。

需要的音量，若有不同心境，相信你会看到更特别的风景。闭上眼睛静静聆听午夜那穿心吹的风铃，需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互相关心。而他们说你会想趁着爱情那扇门一把玫瑰花的花瓶，而是否证明不是不笃定，是不是真的有昙花这件事情。我更懂得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缤纷的音乐盒木马还旋转着，我更懂得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亲爱的这是歌，有梦就大声唱歌。 我们手牵手一直的走，紧紧相依的你盘古雕塑闪烁，在脚下经过的天晚阳小河，心里面连接的是妈妈，尤其难以割舍。整个山坡，苹果树一红透，还有感情泉水打过掌印，却只有成熟。田里面还有泥鳅，真的快乐却是好多朋友陪着我们一起走。 闭上眼睛，静静聆听午夜那串心吹的风铃，许愿要找个流星，幸福就要彼此互相扶持，互相关心。爱让我更自由。一起大声说出口，跟我一起手牵手，真心来永久，这就是爱的手。我更懂得弹奏着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平板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更懂得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跳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我更懂得故事里那首儿歌，平板的配可乐，爆米花还温热。我叮咚的弹奏着童年的纯真快乐，开着车遥远了，回到最初的选择。 停在了这条我们熟悉的街，把你准备好的台词全念一遍。我还在逞强，说着谎，也没能力遮挡你去的方向。至少分开的时候，我落落大方。我后来都会选择绕过那条街，有多希望在另一条街能遇见。思念在逞强，不肯忘，怪我没能力跟随你去的方向。若越爱越被动，越要落落大方。你还要我怎样？要

去谈感情， 只是聊聊天。 在那里老去，写下一遍。

当失落的时候，才会想起这首歌。我们总是这样，在矛盾中徘徊度过，可是只有这样，才能对比出好的结果。不停地看，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找，不会总是这样，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唱最好。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叫，不会总是这样，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唱最好。不停地看，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叫，不会总是这样，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。不停地唱，我不停地叫，不会总是这样，不停地跑，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听，谁的歌声最好。不停地叫，我不停地想，不会总是这样，不停地唱，谁的歌声最好。不停地想，我不停地叫，不会总是这样，不停地想，谁的歌声最好。

看见，好像风儿拂过肩，命运分开一转眼，却又开始了想念。 在这下雨的夜， 在这浪漫的夜， 多想跟着你 一起去冒险。 真